锵锵三人行，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是男子涉嫌性侵果园守夜大爷。 你不是为难哦？ 对对对 对，我每次都会想说到底这一集请我来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对，按说呢这个 可以回、 这个、 先回答我的问题。 按说伟杰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呢不太适合， 因为我不是很适合小鲜肉话题吗？怎么突然另要变成老腊肉？ 主要因为实在别的男的不来了。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这个话题牵涉到将来这个讨论到一些司法的问题， 对对， 有台湾跟内地法律的比较， 两岸三地嘛，对吧？而且这样一个话题，如果是两个男的谈，有时候最后会谈的反倒更不好意思，是吗？就是这个 谈出感情来了， 对对对，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咱们这个立法的问题。 对， 我先向你征求啊，台湾的强奸罪受害人包括男的吗？ 包括男性。 台湾什么时候改的？ 我记得也没有几年的时间有改了， 以前也不是， 以前也不是，但是哎，我刚刚有特别找了一下，强奸罪的话，如果是分男女，美国到2012年1月份才把男性作为强奸罪受害者，德国是1998年，韩国是2013年。 哦，都是才改的。 都是，其实法律本来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然后以前呢，你并没有觉得男性会成为就是强奸的受害者，就是。这是一种过程上的，就是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就觉得说男生不可能，所以他们没有把他保护在里面。但是随着后来法律的演进还有观念的不同，才慢慢 像国际法庭现在也是包括男性， 对， 就国际法庭也把男性作为可以是强奸案的受害者。 不是，但徐老师，为什么如果是这么讲的话，为什么我有一个很清晰的记忆，我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审判都是要贴一个大字报，那个打印的贴在墙上，到处贴的。我就记得，我到现在就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判四个女的强奸罪啊，就是他们强奸了一个男的。我当时还在想呢，我说哎，这挺逗的，这怎么强奸的呢？但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这个什么记忆，因为在中国现在法律有案可查，你现在上网马上可以查到，这强奸罪就是对女子的。 对，他就是针对妇女的， 只对女性违反女性意志强行进行性行为。 那可能是我这个童年记忆有阴影了，是吧？就是 你表达了你心中某种暗暗的渴望。 也可能哎， 这一辈子的女人缘就这么结下了， 也可能哎， 你看你这个言多必失吧， 四个女的 对啊，抢劫这什么境界啊？ 哎，你这个思想正是现在要批判的思想，你知道吗？就是。过这个就是说立法当中反映了人们落后的意识，过去为什么没有把男人当成强奸的受害人来，就是存在着徐老师这种思想，觉得哎，男的你总是好事吧，你这家伙你考虑到了果园大爷的心情吗？ 我觉得果园大爷真的非常的可怜，原因是哦，如果是在就是如果以看一个报道来说，如果是女性被强奸的话，其实她所有的讯息都是会被保护的，就说你的细节地点什么什么的，然后照片什么都会被处理得非常的好，但是这件他一出来就是他的侧脸啊，就是有细节，就是说怎么样对方是在哪里哪里，然后干嘛什么什么，在果园的哪里都会出来、啊、 就是说那个人呢也很哎，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民间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你比如说我先给你讲果园大爷，我先给你讲另一个，你就觉得稀奇古怪，就是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在钱塘江的那个堤沿上，说碰见了个中年男人，说什么时候碰见的呢？凌晨3点。你这很奇怪， 你去干啥？ 对，说凌晨3点呢，他躺在那个梯沿上睡觉，然后呢醒来之后呢就是跟这个中年男人聊了会儿，说他就睡在那个梯沿上，醒来之后呢他发现这个链啊被拉开了，然后呢说他跟这个中年男人就一块儿去公厕上厕所，后来那个中年男人呢就说要喝他的尿，然后他觉得有问题，然后去报警，警察这一审才知道这个中年男人趁他在钱塘江梯沿上睡着的时候拉开裤链侵犯了他。哎，这我现在看着这种报道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凌晨3点这俩是怎么回事呢？不回家睡觉还是 江边比较凉， 就是很多事儿，就像果园这个也是这个情况，说有一人骑个摩托车哗晚上7点到这个果园旁边， 然后呢，这大爷跟他聊了一会儿，说这个人就走了。嗯，走了，后来晚上十一点又回来，说蹲那儿抽烟。抽烟呢，大爷一看不跟他说话，就回这个棚子里去了。结果没想到这人啊，抽完几根烟之后，噌把烟头一捻掉，噌就上去把大爷脱 光衣服绑起来， 绑起来，嗯，强行侵犯。而且呢，强行侵犯问题在于呢，还有后续，说完了之后啊，说还要第二次。然后这大爷 好像他还说他是憋了很久了， 说他是同性恋，说伴侣不在， 对， 就是找大爷 看上他， 就但是然后呢，到最后就是说大爷也是怎么脱身的呢？大爷就是说，哎，我在那边打了个兔子，你可以去拿。这人就还想吃兔子肉，就真的去拿兔子。这时候大爷蹭一下逃了，躲身在这个灌木丛中。然后这个人还拿手电筒找半天没找着，大爷吓得哆嗦呀，然后走了，最后报警。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都是 他那个大爷就对中国的司法建设进程将会起重大贡献。 你还别说，这真的是， 因为很多人看完这个报道，当然就是很多人都是抱持一种哇看戏的心态。可是确实哦，他们说如果说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的话，他可能包括什么猥亵啊、性骚什么都不行，他可能就被关个几天，他就自由了。 不可以控告他，故意伤害罪，就叫故意伤害罪。但是你想这事情滑稽不滑稽？故意伤害罪是你我啪打你， 打一拳， 对不对？这个叫故意伤害罪。如果最后我们中国的法律对这样一个事情，这个果园大爷这个事情，最后是以故意伤害罪来判另外那个人，而且那个人好像他现在是承认呢，还是有没有反供或者怎么的？反正那个人已经抓到了。 对，抓到了，抓到了。 报道说是涉嫌这个强暴大爷啊，就不是以前有判例的，以前有判例，这种有男的就是强暴男的，然后就是你说的故意伤害罪。但是你看这个里边有个法律上微妙问题，就是说你故意伤害罪呢，它是轻伤， 对， 轻伤判的就很轻， 对。 但是呢，所以他们就讲说，我国法律其实过去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个人尊严是很重要的。 对对， 你要真说鉴定伤情，那你说是什么伤情呢？ 对， 但是就个人侵犯个人尊严，我们从来这个罪就很轻， 对， 是吧？包括你侵犯名誉权，哎，精神上你受点伤，咱这也挺粗糙的，对吧？ 对，就不用心理治疗，反正过几天他觉得你时间过了就好了，也不会特别去注重这。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想这个大爷已经五六十岁的大爷，他还有这样子的意识去说，哎，我要报警，我要干嘛？我可能还有办法控告。但如果今天是发生在14岁以上，就是说还是小孩子一点的话，他可能受伤，他连自己被发现什么他可能都还不知道。 你说就这个法律现在咱们就能听见一个响了，咱们节目就曾经说过，就是说美国的那个，我那天看见一个新闻标题啊，美国的那个凌虐，就是几个女孩子 侮 辱一个女孩子终身监禁呢、终身监禁呢。那你说人家就是说，你不是说他受了多大的伤，而是说你这种行为，你把他拍都脱光了，你这么拍他，你对公民个人构成极大个侵犯个人尊严，大爷心灵受伤了， 是吗？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清楚，这件事情因为太戏剧性了，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哈，它会引起这个司法这个条例，就中国大陆，你知道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一个主要罪行的定义的修改，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强奸罪不仅只限于女性。这个会引起，如果将来出现这个改变，而且这个第一，你实际上是解释不通，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你说他任何别的罪你套不进去。第二，你跟国际接轨，这个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在定，而且他们也是这也是个渐渐变化的过程，因为人类对这些的事情的行为，你要回过头去再看整个历史上，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对于强奸罪的定义的变化发展，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啊，你仔细去看，简直笑死人。比方说在古罗马，强奸罪是什么罪你知道吧？财产偷窃罪。 哦，他把女人当成物。 对，女的就是另外一个男的的财产。我去欺负了那个女的，对不起，我偷了你的财产，以财产偷窃罪论处。 哦， 日耳， 那要是他这个财产 自愿跟人私通呢？财产自己走呢？ 财产怎么可以 有自愿？财产没有自我意志。 哎， 他不拥有他自己。 我到你家里把电视机搬走，我说这个电视机自愿跟 我 走。 跟我有感情，想跟我回家，那不 行。哎，我到你，我们不讲电视机吧，我把你家里的那个小松鼠，那个小狗拿走了。我说那个小狗是自愿跟我走的，我还是财产偷窃罪啊。 哦， 就是他不属于一 个 人 代吗？ 啊，不大喜欢，我比 prefer 当一个人，不要当一个物件跟财产。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们是保护大爷隐私的啊，我们把那个果棚，那个作案的那个地点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打马赛克。 对，当然了，当然了，你看这个在下边看，这个 犯案现场。 你说这个嫌犯，哎呀，也真是够呛。你再看下边。这是就是这个很凄惨的啊，大爷的这个背影。其实你想想吧，好多人当笑话讲，但是呢你沉下心来想想是挺惨的。 对啊，而且你看他在一个非常乡下的小地方什么的，大家一认这个果园什么，大家一认都知道是谁，他可能回家他 就 指指点点。 还有就是我就想有些时候就是，哎，有些人真是不要脸呐，就是说强奸，你见过强奸那个80-90岁的老太太？ 嗯，对，挺 经常有这样的案子。 对， 到一家里偷东西，看一90岁老太太，她下得去手啊？你说这是？ 这不是下手啊。 但我觉得她想什么呢？你说这些人，真是 就是可能是一种就是一种病吧，身体不能自控吧。 就她当时是进入畜生模式才会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 哎呦，真是。但是你看啊，咱们刚才讲这个立法啊，确实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你看那天我就总讲啊，咱们国家对于这个道德，我现在越来越琢磨啊，挺有意思。因为啊，我们是一个模糊哲学的一个文化，中华文化呀，对于很多事情啊，它是一个模糊的。模糊当然自有它的妙用，但是你看到了今天社会，你就，哎，我问你，你比如说中国对同性恋，包括中国官方对同性恋究竟是什么态度，你说不清楚， 是一个模糊状态， 对吧？你说不清楚，你要说开放也可以说它很宽容，你要说它紧也可以说它完全不能让你端到桌面上，它就是这么一种东，但是它好像也不愿意说明了。你看像这个为什么强奸案的受害人不可以是男的，因为它有连带的问题，我觉得，除了传统思想以外啊，就是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有了一，别人就会呼唤二。 什么意思？ 就是首先你承认性行为是可以男人和对男人发生的，哎，那么接下来呢，同性恋这个事情就会要求你是不是也能说的同性性行为。也得把它端到桌面上。 对，你讲的对，你的意思是 同性婚姻， 假如说男的强奸男的是一个罪，那么如果不是强奸，是他们双方情愿的男的跟男的的发生关系，是不是在我们国家是合法的呢？ 哎， 这个就是一个灰色地带了。 对， 你前面讲的那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多出现的，你就讲江边的那种情况，我在美国也碰到过，就是。不开玩笑啊，刚到美国的时候， 哦，终于有受害人出席我们节目了。 需要打马赛克吗？这一集 没有没有，很简单很简单，你们 心灵阴影啊，面积有多大？ 一点不会，说出来你们就知道，一点没事。刚到芝加哥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们有一些这种性商店吧，那他好奇嘛，就跑进去看看，他有这种放 video 什么，结果呢，你在那个什么旁边就有人敲木板敲。敲了以后呢，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后来呢就发现其实隔壁是有个男的，啊，但有个男的呢，他假如说你是同道，比方说你是喜欢同性的性爱方式的，不用恋哈，同性的性爱方式的，你又能够接受的话，你就可以跟他呼应，但你不呼应，逃走了。后来我就逃走了以后好奇，我回头看啊， 回头敲吗？他会回来？ 不是，回头一看。靓仔啊，黄头发，黑的 T 恤，哎，一个白人。 徐老师，你刚刚，那个， 一直后悔到如今啊。 不是，我当时在想，我想，就是他干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干什么？后来我在想，香港也很多这样的地方，香港就是常也还有人专门写这样的作品，做这样的社会调查，因为这个群体其实是被社会压抑的。 所以逼到他们男女的要做这些事情，他们到夜总会去，他们到公园里去，到什么什么，那些男的那些人怎么公共厕所去？ 对对对 对， 台湾也有，就是那个228纪念公园那边的话，就是在台湾我们就说他就是同志的那个。 他为什么要跑到228这么有觉悟的地方啊？ 就都在那儿，都在那儿。 你得说，大部分听他们说调查也是这样，大部分并没有这种犯罪倾向。嗯，他也是试探一下你，像而且他很快会知道你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他也就是放弃 了。你的意思都是给社会逼的是吗？ 不是，但走到像那个果园大爷那种，那是太极端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严格区分，我觉得就是要严格区分强奸跟男性之间的性关系是根本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哎，我认为这个要在法律上的 这个话题，你觉得你可以聊吗？ 我们都聊得来一半了， 是 刚才做的。 伟杰，我突然想起来，女的怎么很少听说这种事儿？ 多了去了。 有吗？强暴啊？ 应该也是有，应该也是有，只是爆出来的比较少。其实涉及女性的，通常会更保护一点，对，会更保护一点。其实我看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很惊讶，哇塞，大家对这个细节了若指掌。可是你去看女孩子的，或是涉及女孩子啊、儿童啊什么，你反而会非常保护受害人的一些相关的讯息，不可能是像这样。 但会不会有女的说被女的强奸了？这样会不会呢？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对，只要是你违反，只要你违反了这个，即使他是你的 maybe 你是同性恋，他是你的另外一半， 但是他那个法律条文里边有非常具体实际的规定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东西进入到生殖器、口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符合这些条件的。 哎，你看过去啊，这个胡适就说过一句话，他是为了安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女的，很多女的被强奸了，然后就自杀了。觉得名节被侮辱了，就要死了，不活了。胡适啊就很开明，就是他就说啊，他说这个被强奸的女的，你们就想，其实呢，这就像是给人打了一拳。 那我们下次 也我后来觉得，我说他打的地方不一样， 对啊， 差别很大。 而且还有 会儿，胡适是为了做心理安慰， 就想不到适得其反。 但是胡适呢，倒很符合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精神。 没错， 故意伤害 就是打了一拳。我后来我说这是打哪儿了呢？ 故意伤害罪。而实际上大清律例里对于强奸的罪哈，它有规定，要求非常严苛。女的要怎么样才能证明你是被强奸的呢？就是你要证明你要从头到尾没有一刻放弃过反抗。 那太累了， 太难了。 你看最后我会起 立，所以判不了，所以后来都判不了。而且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主张女的在没有成功之前跳河自杀或者撞墙或者怎么样，这个叫烈女，这个是名誉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 在纪念碑的顶端， 就是在这个强奸罪的时候，它其实第一个概念就是很重视女人的贞洁，对，而不是她的个人的尊严而与否。所以 他认为女人的尊严应该最看重她的贞洁，二十四小时节是大嘛，是。 对，你知道对这种强奸犯罪，我脑子里我能留下的最早的记忆，你们台湾人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当年有个印度电影，你记得吗？努有那个插曲叫努力努力， 我还真忘了。 啦啦啦啦啦，就那么一个歌，就努力叫努力，一个美丽的一个女孩子，然后被那个恶霸给强奸了。然后电影的那个表现是比较含蓄的，就是一个手，就像你说的，开始一直在反抗，到最后咔，我就知道啊， 这个按大清律例强奸罪不成立。 不太没良心了，你毁了我的努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你刚才说的，就当年这个李银河博士啊，他做过这个调查，我记得他都有个结论，就是说正是因为我们对于同性性行为的这种压抑不允许，所以才让很多城市的公共厕所成为这么一种，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他最后变成一个就是个性欲的发泄。 对， 因为他也没办法正正经经的去 公开的谈 恋 爱， 去用你认为合理的方式满足他的性欲，对他来说他只能像做贼一样。所以说在 很多，说难听一点，他找鸡还能花钱， 对， 他这个欲望还连钱都解决不了。 对，很多时候就是在公共厕所或者公园隐秘处，噔噔噔弄完之后，两个人跟做贼一样，看正脸认识都不认识，黑着脸就走了。 对， 他这种行为的发生嘛。 对， 其实这样也很蛮可悲的，他也是一个人哦，但是他就没有办法享受跟别人一样公开谈恋爱，找一个伴侣，只是因为可能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去承认。 但是现在好像 现在他们花了那么几十上百年的精力，就把这个问题现在基本解决。现在不仅现在，他只要你双方是正当的恋爱，你还可以结婚呢。 台湾我觉得相比之下是不是还可以啊？ 台湾的话，我觉得是台湾在这几年的进步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像我们讲一个，就是比如说张惠妹好了，比如说她开演唱会，她就会把彩虹旗， 张惠妹 不是、啊、她会把彩虹旗放出来。或者是说你看比较一些指标性的人物，比如像蔡康永，他就很认真告诉他说，哎，我就是已经出柜，我有个固定的男朋友。哦， 上回蔡康永在那儿哭了一鼻子。 对、 啊、 就是所以说，对，在我觉得在台湾社会，他已经慢慢开始去接受这些，大家愿意讲出来或站出来去，就算我今天不是，我也很愿意赞成你去追求你的权利。像我有一对非常非常好的那种，就是他们可能从大学交往到现在都十几年的一对男同志，然后他们就自己摆酒自己结婚，然后但他们就会觉得说，当然他会希望像美国一样，我可以在台湾就结婚，我们有一个名正言顺，但也许是不行，所以他们愿意花很多时间去为其他人或为未来去争取他们的权利。 其实呢，同性的这种情爱关系跟异性的情爱关系其实一样，异性的情爱关系可以是非常高尚，嗯，可以算美满婚姻，但是也可以是很龌龊的，对不对啊？一个生意或者是一般的强奸这种。 对呀、啊。 那同性其实一样的道理，你可以在厕所里像到果园大爷，但是也有非常，我们知道有名的作家，对不对啊？这都有这样的故事。我们大家对张国荣照样非常热爱，对不对？嗯、但是我就想到这种事情啊，在中国可能如果这个灰色进一步明朗的话，比较麻烦的是军队。监狱， 你想的可真多。 军队跟监狱啊，是最常发的领域，你知道？那不是果园呐。 在加州啊，有一个他本身就有就是女性的倾向，他是男生，他是犯人，然后他在男性的监狱里面服刑，但他里面痛苦的不行，就像你说的，就是各种的侵犯啊，什么什么。最后是加州政府最近这几期就说 ，OK， 我付钱让你去做变性手术，你做完变性手术之后，你换到女子监狱去服刑。 哦。 就在男监狱里面待不下去， 对，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在那边活下去啊，因为他在那边受到的凌虐不是正常人可以理解的那一种，因为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 那就是说监狱里有很多故意伤害罪。 哎呦，你知道，就是我们去那个哪儿啊，我就讲过吧，去新疆啊看一个养鹿的那个基地，正是鹿的那个发情期。好，你说这个都是人，不是、啊、都是人了，都是鹿是吧？待遇，哎，一边他就说我们要选出最优的那个种公鹿。这一个公鹿啊，一堆母鹿，因为这种好啊，它就有点过度，你知道吗？但是另外又到一个栏里，就是，咵，就上百头鹿啊，都是公的，他们没有母鹿可以交配，就关着。然后那个厂长就指着其中一个说：“你看，这个鹿最惨，这是二椅子鹿，当然是歧视性的称呼吧，就是我们北方人叫二椅子，就指的那种有两套生殖器官的，有两套 双性人， 双性鹿了，双性鹿了。”他说这都是发情期，他就关在这群公鹿里，所有的公鹿， 就真的也是惨，两边不一样的。 我也是觉得很同情啊，很同情啊，是吧？所以说，你说，哎， 我觉得 你能谈这个话题吗？哇， 好不容易增加的一个话题，但我觉得确实，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性大家谈的都会比较少，或者是比较害羞，但其实很多事情是你也许把它摊开来说，或者是把它的明确度出来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保护更多的人，或者是去避免因为太多灰色地带存在伤害到别人的权利。 我跟你说，我说一句啊，平常不敢有人说的话，就是美国加州那边投票的时候，同性婚姻的时候，有一些啊华人的家长，他们有一个论调，就是他们非常担心，就是他说我们不歧视同性恋，可是呢他们认为啊，这要是大张旗鼓了，就是完全成了一个时尚了，对吧？他担心他的孩子本来不是、 被忽悠进去， 被忽悠进去。我跟你说，我亲耳听一个大学里的一个男同性恋的就说，他说呀，只要什么功夫好是吧，我就能把直的给掰弯了。你说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那意思就能把这个异性恋 变成 给调训成同性恋。那么就咱就真是不知道这个里边的道道了。 但我估计这个部分应该是 就比较在感官层面上说，如果你真的说 OK， 他们是要有练这个的部分的话，还是最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觉得说，大家说可以把直的掰弯，这我觉得估计是 就是把它变成，你看变成性，就好像就觉得是比较。